竟让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语。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话语，我和你尽在不言中。 美丽的事，又不说明。